你哋成日讲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系好少茶餐厅食嘅即食面咧，啊、好憎佢啲师傅好有心机咁整个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系火， 因 为 本身 系伊 面嚟，系 啦，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好可以搞， 系好似，真系好似。 有忌廉味定系净系粟米味？ 嗯， 定系纯 粹奶味？ 奶味 面界别应该最经典就系我哋个啰啰啰啰个 hold 掂嗰个咧，赢多咯。 系啊，赢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买咗五样嘢，中伏嘅咧。是有四样嘢， 五中四 哇！ 经一 主分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约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得得得多 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呢个11月24号晚嘅北上频道啦，我哋再一次咧将个节目咧褪到礼拜日。咁首先就系澄清一下先啦，个节目咧其实都系仍然系尽量维持翻礼拜六嘅。 嗯。 但系咧就因为都系即系小弟最近个工作真系实在忙到录到节目已经好好啊。咁今日其实录节目嘅状态又冇啊，乜都冇啊，咁即係會影響質素，咁啊影響質素，跟住又冇人打賞，咁所以啲打賞錢就越嚟越少咁啊。咁啊，今日禮拜又係褪到禮拜日啦，真係冇辦法，因為我尋晚星期六先喺廣州翻嚟啦。咁啊，呢幾個禮拜都係咁嘅情況，就係每一日都唔知自己喺邊嘅。咁啊，有時一日就喺東莞啊，一日喺湖南啊，一日喺廣州啊。咁啊，下禮拜我仲要上上海啊，等等啊，咁所以就好難搞啊。咁、啊，生活就係咁噶啦，都係要咁過啦。咁啊，捱過去啦。咁啊，今日星期日又人少少，咁啊得我同埋的總兩個，咁啊嚇兩個人錄呢個北上頻道都好耐冇試過。 嗯。 咁啊等緊阿的總嘅時候咧，就喺樓下茶餐廳約咗你喺度等啦。 係啊。 咁啊睇到個電視。点解喺度播紧台戏咧，大佬？ 啊，你真系少你一人讲新 闻啊！真系咁啊，避点避都避唔到，咁啊，终于都要睇咗一阵台庆啦。咁啊，竟然就 TVB 嘅台庆咧，就喺星期日嘅点零钟咧就重播。 嗯， 咁呢个都系我谂都系好似咁四十几年都未试过嘅，因为我见即系。我哋印象中嘅就係個台慶，通常都係會係喺翻農曆年嗰陣時啊嘛，朝頭早你拜緊年咧，就見到啲嗰啲節目咧嚇就播撚翻曬出嚟，好撚討厭噶嘛。咁竟然咧就要啊，今年就真係搞到呢、這個，即、就、係、是、我諗真係會俾啲網民搞咗一搞啦。咁、我哋就取得咗呢個階段性嘅勝利，用翻梁振英嘅説話咁啊。 都幾過癮㗎，見到佢咁啊重播啦。咁星期二晚嘅禮拜二晚咧，其實我都喺香港嘅，咁我就幫下探長咧就做咗一晚怒漢撈鬆啦，而家叫做。咁嗰晚我哋都幾開心㗎，因為我哋係啱啱就係、是。對到正無線嘅台慶咧，打對台嘅，咁啊成晚嘅節目都係一個話題嘅啫，就係識電視嚇，咁啊都幾好玩啦。咁 我哋都係啊，我哋 Red 嘅呢邊就因為禮拜二啦，好多時就係會一次過錄啦，錄講故仔啦，錄啊錄緊呢個冷血啦，咁啊，然之後其實同一時間哭波喪噶嘛 ，OK， 咁我兩個床啦，咁啊我。提一提阿慈山同阿卡會，喂，我搞搞個 識咗電視，識電視行動啊！因為而家 Red 狗都有部電視喺度，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又唔使咁做作嘅。你又使乜識電視啫？你一年到晚嗰個時間都係識咗電視㗎啦，大部分時間都唔會話開咗電視㗎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有少少做作嘅。咁但係就即係都唔知啲嗰晚。對以後會唔會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啊？即係我諗就的而且確亦都有好多香港人係喺好習慣係喺每一日嘅七點零八點啊嗰啲時間，通常都係開住電視、開住 TVB 嘅。咁嗰晚我唔知有幾多人嚟響應啦。咁但係到最後出嚟就 TVB 公布嗰個就29點啦。咁啊，跟住蘋果啊話佢仲有啲少少造假啦，應該大約係23點到啦。咁無論23點或者29點咧，對 TVB 嚟講咧，就絕對係一個災難性嘅數字嚟㗎啦，因為呢個係好難，因為你如果你明白電視嗰個運作咧，即係香港嗰個咧非常之落後嘅系統咧，呢個即係差唔多幾十年都不變，因為譬如我同探長當年即係譬如做製作嘅時候咧，我哋就又間唔中我哋都有接觸呢啲嘢，因為譬如話。我哋以前做製作公司咧，就我哋嗰、那個我哋要幫手做廣告啦， 係啊， 即係幫啲客户拍廣告啦，呢個其中一個業務嚟嘅。咁拍完廣告咧，就有陣時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唔係好大嘅 brand 咧，佢就會 through 我哋咧，就會幫佢手就落埋 airtime 嘅，即係落埋無線亞視嗰啲 airtime。所以我哋有時會間唔中咧，就會同呢個 TVB 啊、亞視啊嗰啲做 account servicing 嘅人咧就會聯絡啦，咁佢通常就會即係好似其實好似 sell 保險咁嘅啫，咁啊俾啲數據你睇下啦，即係話俾佢聽最近有啲咩最 hot 嘅節目啊，咁啊然之後就通常我哋好多 package 嘅，啲 package 係即係你可以買個套餐，咁然之後譬如話搭一兩個黃金時間嘅節目，再加啲半夜三更粵語長片啊，咁啊即係有啲經濟實惠啲嘅套餐，或者有啲大堆頭啲啦，即係成個節目冠名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幾十年都冇變過嘅，即係咁。但係所以如果你話揸住一個台慶29點咧，其實就即係出去就好難同客户去交代嘅、 不過咁樣講，即係可以劇透下啦。OK， 談會嘅名詞劇透。OK， 劇透 因為禮拜一即係嚟緊，即係聽晚嘅網電啦。咁啊，其實之前錄咗音嘅，我哋訪問咗一位朋友。OK， 咁啊做廣告嘅，即係佢都有分，即係都有講過近呢十零即係十年到 TVB 嗰個廣告啊，點樣對啲客户啊、成啊、加錢啊嗰度，其實有少少制可以補充少少，有少少制度上嘅改咗噶啦，即係好簡單嘅就係你今年個 budget，OK，、你假設你落300萬嘅廣告喺我 TVB 度嘅 ，OK， 咁我加你12% 啦，即係話 around 大約340萬到啦，咁咧你一定要使曬嗰340萬嘅，如果你使唔曬， 你講個客户。 客户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有個 penalty 喺度。咁咧，其實咧，我覺得嘅係咧，哇，真係好鬼黑社會 feel 嘅，就話咩咧？我係因為我係大機構嘅關係啦，你係個廣告嘅客户啦，我會調唔係個廣告客户決定去落幾多錢個，係我神咁早要同你講話攞咗幾多錢先 喎。係啊， 好嚟。 呢個點解會咁咧？因為個市場缺乏競爭啊嘛。呢個就翻去點解我希望會發多幾個牌咧？即係因為呢個係冇競爭嘛。點解我成日話點解我話落後咧？即係呢個系統。因為你如果相對翻鄰近喺中國，我哋其實落後咗好多啊！即係話唔好同嗰啲咩日韓嗰啲去比較，因為 睇內地 係啊，即係呢個好多人都唔明嘅，就係話呢個係直接影響到你每日睇電視。 點解你仲喺度睇緊啲幾十年都不變嘅模式嘅電視呢？係、因為所有嘢都冇變，所有嘢都冇競爭，冇、競爭嘅時候你就而你自己又覺得冇要求嘅時候，咁所以啲嘢就冇變到啦。你如果你講緊嗰個成個廣告嗰個系統啊，譬如話你講緊喺中國嘅已經其實十幾年前都開始一路演，即係一路進化、一路演化啦。嗰個競爭之劇烈，咁你然之後先令到即係起碼有翻一啲高質素嘅節目俾人哋睇。你嗱，你係高唔高質素咧？嗱，呢個就相對翻即係每一個國家嘅觀眾啦。總之，即係我就咁簡單嚟講，就係話。起碼喺中國大部分嘅觀眾覺得每日睇緊嘅節目係冇問題嘅， 係啦， 即係唔好用我哋嘅標準，即係我哋可能都仲會對好多中國嘅節目有批評、有發牢騷，咁但係我只係講一個相對嘅就係話，喂，再簡單啲講，就係、是、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你係咪應該塞啲咁嘅嘢俾我睇先？呢個就係問題啊嘛。咁但係個再深層次嘅問題，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就係點撚解啲香港人係唔會發圍嘅咧？即係覺得冇，但係大部分香港人覺得冇問題咧，嗰下先攞命啊嘛。即係你我嗰晚我哋仍然都仲見到，譬如話有啲我哋識啦，或者啲我哋唔識啦，喺 Facebook 度都係我仍然支持無線㗎，我係開電視㗎，我想睇某某某明星啊咁嗰啲咧。喂，好撚多仲係咁樣喎、即係佢覺得即係我做咩要陪你啫，我係真係我係想睇嗰啲明星嗰啲㗎嘛，咁、樣即係個 content 係點呀，阿叻講嗰啲乜嘢㗎，我唔 care 㗎喎，係咪先，咁大家都冇問題嘅時候，我就只可以咁講囉，我哋要尊重返但係個 majority 囉，我仍然相信個 majority 係覺得啲電視冇問題㗎嘛。咁即係都最後一句嘅就係你返去最後一句囉，有乜嘢人咪有咩電視台，有咩政府，有乜嘢嘅雜誌，有乜嘢嘅普及文化囉。你自己要諗嘅係反省一下你自己究竟點樣去你究竟你想要啲乜囉。如果大家都覺得喂 TVB 啲節目係冇問題㗎，咁咪冇問題囉。即係我又唔覺得話有陣時好似有多其他嘅香港年輕人覺得喂屌應該要cut 撚咗 TVB 佢，跟然之後就淨係要個香港電視香港 TV， 我覺得又唔係咁嘅，你又可以諗下嘅 Hong Kong TV 同呢個香港 TVB 係可以並存嘅，咁大家照顧唔同嘅需要囉，咁所以即係好無奈㗎喎。 但係即係剛才你都提到啦件事、即係我覺得比較返內地嘅係，雖然我哋唔可以用我同你嘅標準去講內地，我哋仍然都會覺得有好多內地嘅電視劇又好，做電視即係成個電視節目嘅製作都好，會有好多嘅不滿喺度。但係事實上你見到近呢四五年嚟，佢至少俾人感覺到嘅係，喂，佢有少少黑啊 ，OK， 系， 即系佢有少少改进啊。你见到喂啲嘢系认真咗少少 ，OK。虽然喺我哋嘅尺度上系，哦，佢仍然未达到国际级水准咁样讲，但系佢真系会有改进。 点解要有黑咧？因为佢真系要食饭噶嘛，要竞争噶嘛， 大佬 几多人一日喺度系咁漏呢个。哇哈漏加多寶啊，俾位大佬冠名嘅節目啊，你攞到個冠名節目係唔容易㗎嘛，唔係好似香港 TVB 嗰啲，你知唔知香港 TVB 嗰啲就呃人呃到大家都唔理㗎、即係譬如你嗰啲咩遊戲節目，我唔明點解仲要睇嗰啲遊戲節目，即係譬如即係話哇你玩贏咗個遊戲仲係送俾明星喎，唔係送俾你喎，咁你睇咗個明星佢同佢講話，同你講佢話佢攞五百罐鮑魚喎、你信唔信佢真係攞五百罐鮑魚啊？即係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大家冇投訴㗎嘛，即係求撚其即係鳩講㗎得㗎嘛。 但我答你係龜苓膏，我之前做過嘅 ，OK， 早四年前 係 都係遊戲節目，龜苓膏真係送一萬宗， 真係送一萬宗。 係啊，因為 coupon 啫嘛，因為 TVB 會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廣告都係咁嘅。假設我落咗100万嘅製作費落去啦、即係當係個廣告費啦，佢係傾有個條款嘅，就係話。你係可以最盡去到三成係 cash， 七成係貨咁樣嘅， 咁咧，佢就會按翻現價賣嘅金額咧，去當係咗一個廣告費出嚟咧，拱啲貨出到嚟嘅。咁咧，其實就不斷咁樣運作嘅。係。咁啊 ，TVB 有呢個特色咯。但係你話即係內地嗰啲嘅係，喂個競爭性， 內地個模式都已經唔同咗啦。內地個模式一早已經係行一個製作公司嘅模式啦，即係節目係由製作公司去。做噶嘛，然之後去賣翻俾電視台咁啊，大部分都係用呢個模式嘅。咁、嗯、然之後就製作公司去揾埋廣告客户噶嘛，嗯、然之後先再同電視台點樣去分成啊，攞個 prime time 啊，之如此類噶嘛。嗯、喂，嗰個模式係相對健康好多噶，係令到大家都會去競爭噶嘛。咁你但係你香港個問題就係話兩間電視台，喂佢好似工廠。咁嘅啫嘛，流水作業式， 你覺得兩間咩？ 啊， 你覺得兩間咩？ 另外一間半啦，當你嗰間得兩半間啦。 另外嗰間係 merchant 啫嘛，都唔係工廠。 所以冇得搞嘅，即係你咁樣落去係真係揀死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但最根深嘅問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相信個自由市場嘅，咁其實 TVB 又冇錯嘅。總之佢收支又平衡到，仲賺到錢嘅。咁佢點解唔係繼續咁樣做啫？個問題喺大家度啊嘛，大家究竟即係你譬如話，我嗰晚我做節目都講啦，你識電視，你響應識一晚電視有 Q 用咩？即係有個網友同我講，喂，今晚八點鐘記住啊 ，TVB 台慶就識電視啊，但係咧夜晚喂有場。荷兰对哥伦比亚，你老母你即系咩态度嚟噶？你同我咁样讲嘢，系咪先？即系唔可以咁样输打赢要噶嘛？咁你喂大佬，我哋仲话晒我哋自己阻阻地，又话我哋支持，即系我哋即系有啲反建制嘅态度，你咁样都得嘅？唔得噶嘛？系咪先？大佬啊，佢即系。即係所以你好難搞啊！如果你大家都係抱住啲咁嘅態度係唔掂㗎嘛。係 啊，係 啊，即係好攞命㗎、啊。 所以有陣時啊，即係你見到香港劇集真係冇辦法。 係 啊，但係冇即係冇計啊！你始終都係嗰句，佢唔變咁冇啊！佢 monopoly 咗嘛。 所以我成日都唔明點解香港政府唔俾個排皇維基嘅。根本你俾個排皇維基好好啊，除非我有啲嘢內裏我哋真係唔知啊，係政治問題，即係咪佢好肯定原來皇維基係一個反共嘅分子，咁我哋冇嘢講啊。但係你根本應該俾個排佢噶嘛，第一你俾個排佢，咁你幾即係好多嘢得著嘅喎。第一就係、是。你嗱，如果俾個牌佢晚晚都拍啲100万一集嘅劇集，咁啲香港觀眾又開心，又開始追劇集，咁少啲人出嚟反政府，係咪先？係好事啊，係咪先？咁你同埋你多個電視台，你咪俾佢咯，係咪？你又可以睇下佢係咪真係拍？譬如如果真係拍唔到啲100万嘅劇集，佢翻轉頭佢最極端，佢都係翻到去 TVB 個水平。 嗱，你睇下 冇問題嘅，咁又可以立多扎師奶，咁樣就日日啲人就喺度睇電視，咁咪幾開心咧？ 係啊，你睇下同埋。你睇下無線即係近呢幾年嚟嘅通嘅劇集嘅通，你真係收得皮嘅。OK， 嗱，所謂嘅處境劇 係 由真情開始十幾， 一啲都唔處境嘅。 跟住咧都係嗰句就係永遠，即係你講過噶啦。OK， 永遠係一大班人可以 一家人 可以準時7:30翻屋企食飯。 係啊，冇錯。 係啦， 唔係仲有一間屋可以住到幾夥人嗰下咧，先嘆為觀止啊嘛。 係啦， 香港有邊屋可以住到幾夥人？即係。爷爷嫲嫲喺度住啦，阿哥同阿嫂个家人啦，仲有仔女噶 ，OK， 跟住、然之后再你自己啦，单身啦，可能再你有个妹啦，咁、然之后全部人可以住埋晒一窿啦，又冇交嗌啦，朝早一齐食早餐啦，吓、梗系食粥食面啊，夜晚要一齐食饭， 仲要喺屋企度煮早餐， 系啊，仲煮早餐啊，系啦，咁你吓，咁、你睇到即系喂，大佬香港系真系冇呢啲屋噶嘛，嗱，边有啲屋有咁多个房嘅啫，黐孖筋 系啦，然之后最新嗰套我俾你听，好好笑噶、啊、，OK， 讲律师嗰套，话说小弟食饭睇咗几集噶， 系咩？ 发觉个通系咩咧？就系话咧，原来香港咧系得两间律师行。 系嘛， 得4律师嘅啫， 咩 case 都 系啦，乜嘢都接晒嘅。 系啊， 跟然之后咧，你发觉咧，原来咧城中嘅话题咧都系嗰度咁嘅人嘅啫，得个10丁人嘅就冇啦。 黐线噶， 真系救命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冇办法啦。咁啊可以介绍下，但其实内地最近都有个节目系几好睇嘅、可以介绍一下嘅，即系 唔知有冇大家冇听过一个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啦。咁呢一个节目就最近系喺国内又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啦，属于湖南卫视嘅。咁啊，星期五晚啦，就10点钟到啦。咁其实唔使等住追啊，我哋从来唔鼓励人哋追剧集嘅，中意就喺视频度睇，可以睇晒噶啦。咁啊，10月份早到咗紧开始做嘅个节目。咁啊，一路做到依家啦。咁啊，每个礼拜五晚喺呢、這个湖南卫视就好高收视嘅。咁啊，节目咧就系一个又系一个真人 show 嚟嘅，即系都系真人 show 啦。咁入边咧就有5个家庭，就有5个爸爸就带住佢哋嘅细路仔咧，就去过一啲田园嘅生活。咁啊，节目系好嘅，几好睇嘅咁。5位嘉宾咧就分别有呢个林志颖啦，台湾嘅林志颖啦，咁啊亦都有阿田亮啦，咁亦都有一位咧就系另外一位国内演员叫郭涛啦。 唔识 啊，郭涛其实你见到就知系边个噶啦，做过好多剧集。咁另外仲有两个咧就我都麻麻地识，有一个咧就喺北京咧就做男模特儿嘅吓，就叫做张亮嘅。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就应该系电影导演嚟嘅，我突然间一时间我冇乜印象佢拍过啲咩戏，就是黄岳伦啊。咁一个比较年轻啲嘅导演啦，唔知系拍剧集一系拍电影咁啊。呢、這个问题唔紧要，最重要咧就系、是、其实就佢哋就带住佢哋嘅仔仔女女啦，都系最大嘅都系5、6岁嘅啫，有一个细到咧甚至系3岁咗紧嘅啫。 系 咁啊，然之后咧就去过一啲田园嘅生活啦。 冇 错。咁啊当中又要玩好多游戏啦。咁啊个节目之首先个节目咧其实咧又系一个即系 copy 嘅节目嚟嘅。咁咧就系、是、本身咧就系属于一个叫做韩国 MBC 电视台一个叫做《爸爸你去哪儿》嘅，咁然之后咧就湖南卫视后屘就买咗个版权啦，咁跟住咧就改咗去做一个国内节目，就叫做《爸爸去哪儿》，系啦。咁咧呢、這个节目之好睇咧，就系、是、因为你可以睇，即系我谂大家都想睇下，即系香唔系呢个中国而家嘅细路仔啦。咁大家都系有一个先入为主嘅感觉，就系、是、觉得佢哋即系今时今日个个都。宝贝噶嘛吓，得一孩政策咁，然之后就仲有就系、是、其实我谂佢又有个特别，都有个有个心思嘅，就系拣呢5个老豆咧，都个本身个形象都唔系好似老豆嘅，譬如话最后生嘅就系嗰个男模特儿张亮，即系行出嚟个款都好似未结婚咁样嘅。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特登佢拣咧，即系 OK， 调翻转嘅系呢5个 case 嚟讲系，即系嗰个。做一个父亲嘅角色咧，系比较上柔弱啲嘅， 系， 即系佢特登嘅，我觉得。 柔弱啲啊！ 即系你见到林志颖 ，你又好难想象佢个细路仔啦， 田亮 都系啦， 即系好点讲咧，唔系好传统内 有嘅，有嘅 嗰个 有啲嘅，有啲嘅，咩角度啊？唔系嘅，角度就譬如话平时嘅喺电视上面嗰个形象就俾人有硬汉嘅，咁但系原来即系睇佢对住个仔咧，亦都系，其实都系俾个仔冇到头都晕嗰只啦。咁我谂有几个特质啦，就系、是、首先就系、是。你讲嗰只啦，就五个老豆其实都系好唔 professional 嘅老豆嚟嘅，即系譬如唔识煮嘢食啊，平时基本上亦都唔会凑仔凑女啊，包括嗰个导演啊黄岳伦都系黄岳伦系最舐气嗰个嚟嘅，即系舐气到佢嘅个女啦，譬如话佢同佢扎条孖辫都唔识啊，冲凉啊咁所有嘢佢都唔识嘅。咁啊，首先就系佢就捉住第一个 point， 我谂最精警嘅就系老豆又唔 professional 啦，咁啲仔女咧基本上咧就系喺佢由佢长大到即系又长大咗咁耐，佢根本未过过一啲农村嘅生活。咁你譬如话睇头一两集咧，其实就好笑嘅。喺头一两集，譬如话第一集我记得，佢咁同埋咧，佢嘅游戏就系咁啊。佢已经分譬如话播咁多集咧，佢就已经去咗好几个地方嘅，即系都系一啲设定咗嘅农村嘅地方啦，包括有去过北京啦，北京嘅陵水村啦，跟住有去过宁夏自治区啦，有去过云南啦，再。跟住咧就再去到山东省嘅威海市咧，有一个叫鸡鸣岛啊。咁咧就总之咧就系啲好山卡拉、好荒芜。咁同埋咧就其实都几辛苦嘅，即系一路睇都几氹啲细路仔辛苦，因为要去嘅地方都唔少嘅。咁啊我记得譬如话第一二集系最深刻印象啦，就譬如话佢哋去到北京嘅陵水村嘅时候啦，咁佢一 佢哋就因為成個真人 show 啦，咁就由佢哋朝頭早點樣喺屋企出發開始，就一路影住㗎啦。咁然之後去到呢個展演轉轉啦，去到北京嘅陵水村嘅時候啦，咁佢有個即係當地有一個即係有個主持人嘅。咁個主持人就首先就叫五個細路仔啦，就交曬佢哋手上嗰啲零食，同埋呢個遊戲機，就全部要交曬出嚟。咁佢已經咁喺一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就已經咧好痛苦，你見到好好笑。即係我記得最記得就係張亮嗰個仔咧，佢叫做天天嘅。咁佢個仔其實都唔細嘅，佢個仔都係佢個仔都六歲啊。即係喺裏面係 最大 嗰兩個嚟嘅。佢同阿郭濤個仔係最大嘅，兩個仔。阿郭濤個仔叫石頭，好可愛嘅。咁然之後咧，就我最記得就係有一幕就係天天就交剩最後咧，就交自己 iPad 出嚟。咁阿張亮佢老豆咧，同佢咁啊，佢扭計啦，唔肯交啦。咁佢話：哇！即係已經開始，佢話：哇！咩鬼地方嚟㗎？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夜晚點過啊？冇曬啲嘢咁啊！跟住佢哋帶埋啲洋娃娃啊，即係男仔都有啊，有隻狗仔啊咁樣，即係毛公仔咁要陪佢瞓覺噶嘛。全部嘢都要交曬出嚟。咦？根本係要好似要佢死咁樣。跟住咁啊，佢老豆最後就同佢講緊唔巴，佢就讲阿张亮咧就系仲要喺个仔嘅耳边咧就静静鸡同佢讲唔巴，我留咗部我仲有部手机嘛，放心，妈俾部手机玩，好啦，啲细路仔交晒出嚟咧，嗰个主持人就话啦，好啦，而家就到五个老豆啦，唔该你全部人将部手机都交埋出嚟，跟住佢个仔一即刻崩溃啊，跟住话唔系啊嘛，点过啊今晚咁啊，好好笑，即系好好玩噶，咁啊呢个系即系几得意咯，咁然之后每一集其实就玩嘅游戏有少少大同小异嘅，但系你系睇到个过，我谂系大家都好 enjoy 睇，即系爸爸点样同个细路仔去过啦，譬如话其实都系大家会谂，有啲游戏大家都谂得到嘅，即系譬如话就系话俾一啲特定嘅食材俾佢哋煮嘢食啦，咁啊见到啲爸爸嘅鸡手鸭脚啦，咁仲有就系同埋咧就系佢哋可以做得到一样嘢，就系佢会喺嗰、那个譬如话好简单嘅每一日嘅午餐晚餐要准备嘅嗰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哋都要班小孩子要去参与啦，咁班小孩子就是由就你又发觉佢每一集你都发觉佢差唔多都有做嘅一个环节，就是周围走去搵人哋要菜啊，要鱼啊，要鸡啊咁样，咁你好，同埋因为嗰五个细路仔好可爱，咁所以咧就特别即系譬如话田亮个女啦，咁啊即系由最初点样又系接近崩溃啦，因为你譬如话再住嗰间屋咧，即系简直系吓死人噶嘛，好简陋。譬如话喺北京住嗰啲咧，直情系即系佢哋完全系想象唔到。咁我最记得就系、是、譬如话喺陵水村嗰集咧，就系佢哋特登咧就去到咧就系、是、先带大家去参观嗰五间屋嘅。咁有一间屋咧，三号屋咧，嗰间屋咧，佢哋特登整蛊嘅嗰间屋咧。好难形容嘅，直情系连张床咧，嗰张床咧，直情系滴紧水啦，滴水嘅，即系有几个桶喺度装，喺张床嗰度装水啦，仲有只死咗嘅蜘蛛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啊小昆虫啦，咁啊吓到大家都冇命，咁然之后跟住咧，大家就参观完嗰五间屋，其实都已经唔系好啦，咁但系大家就好记得嗰间三毛屋，因为喂大家千祈唔好抽中嗰间三毛屋，咁后屘到最后咧就系阿林志荣两仔爷抽到嘅，咁但系后屘就佢抽到。咁都冇辦法啦，焗住喺度住啦。咁但係後屘咧，原來就係我整蠱你嘅啫。其實有一間好少少嘅，咁喺隔離嘅。咁嗰間好少少嘅，其實都唔係好好嘅。咁但係佢哋都即係哇，好彩唔係住嗰間啦，因為好似間鬼屋咁樣嘅。咁即係呢啲又會係好過癮啦。咁同埋就係、是、我覺得係就係俾啲實，即係好難得，我諗係俾大家去睇到翻即係嗰種田园嘅生活啊，即系然之后就点样去俾呢班细路仔点样去由一个好害怕、好想快啲翻屋企，去到咧到最后，其实你睇到第五六集开始咧，你睇到每个小朋友咧嗰、那个扭计嘅次数咧系越嚟越少啦。譬如有啲其实已经好 enjoy 呢啲生活啦，因为会成日见到啲山羊啊，见到啲小狗啊，咁啊之如此类啊，咁啊 是一种另一种生活，而已经是忘记了他们那些 iPad 啊、游戏机啊，所有这些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是挺得意的。譬如他还有些游戏就是要大家两者来就喂、今晚其实是没有饭开的。你哋系要自己去条村嗰度，佢哋叫 摘啊， 亲翻啊，即系去乞饭食啊，去求去搵啲喺啲农村嗰度搵一家人啊，即系肯煮饭俾你即系食啊咁样之类。咁呢个就锻炼到即系大人，无论大人细路，其实都系一个考验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一个节目啦。咁所以喺国内就好多人睇嘅。咁我谂嗰、那个。睇过之后其实我都觉得系首先就系话好多人睇完之后又系会諗啊呢、這个节目系究竟系一个嗰、那个真实嘅程度有几大有几多啦。咁我自己咁睇啦，其实就首先我反而从第有好几个角度嘅。首先就系我觉得就系话整个节目系一个唔容易制作嘅节目，因为有五个细路仔。 嗯。 嗰五个细路仔系接近失控嘅， 系啦。 OK， 无论佢开心嘅时候又可以失控，佢唔开心嘅时候失控，其实系一个好难制作嘅节目嚟。 拍嘢大家 系啦， 就会知 道。即系我都会第一样嘢谂嘅就系 TVB 会唔会做一啲咁嘅节目咧？唔会，系啦，因为你老母去搵三条老嘢去拍咗旅行，你都要睇噶啦，系咪先？即系。就係咁，我都係嗰句，因為大家冇要求㗎嘛，佢使乜要做一個咁嘅節目啫，咪搵三條老嘢咪又有旅行俾你睇囉。咁呢個咪就係、是、喂，即係調返轉，我成日都問點解呢，喂又好受歡迎喎、 啊。好受歡迎、啊。 而家好受歡迎喎、啊。咁而家但你睇咗有咩得着呢，我想問。我都特登睇過，因為唔睇冇資格批評啊。咁、你睇完又點呢，即係你長期都係嗰句，唔係淨啲劇集有問題。点解成日嗰啲旅游节目都系咁嘅死款嘅咧？即系你都系你搵三个人去西班牙、去土耳其、去旅行，我又系每一晚我打开节目，其实你就习惯咗就系、是、睇人哋去旅行，或者睇人哋去食饭，即系好似阿鸡汁嗰啲咁样。你睇人哋去食饭或者睇人哋旅行做乜嘢咧？即系做乜嘢？你咪睇完就觉得自己食咗嗰餐饭或者去咗嗰个旅行嘅咧？即系我唔知噶，有时我问啲香港嘅朋友，喂，哇，好过瘾喎、啊！那个节目，咁究竟过瘾在边度咧？即系我，你有冇睇过啊？ 我有睇过， 系咯， 我有睇过。 你睇咗 第一 集， 我觉得 咪咯， 咪其实咪又系一个旅游特辑， 系啊， 只不过换咗三个老人家去做一个主持， 更加麻烦。 跟住然系啦， 我觉得就系、是、 嗰三个系咯。然之后老实讲句，又系有少少讲下即系咸丰年代嗰啲，即系佢哋嗰啲嘢啊成。咁然之后你去到每一笪地方又系咁样简介， 系啊， 即系 OK。然之后有乜嘢名胜咁计， 系啊， 其实你嗰啲嘢基本上你上网都搵到啦， 系啊， 系、啊。 你首先就系、是、嗱，梗系咁样嘅，无论搵亲乜嘢嘉宾 ，OK。你去旅行，跟住佢讲返咸丰年嗰啲嘢，有啲人哇係啊，我都有听过啲意见，喂佢讲返啲咸丰年嗰啲嘢好过瘾，咁但係佢讲返咸丰年嗰啲嘢同佢女去旅行又冇乜关系嘅，第一。第二嘅就係佢三个人又唔係话好熟嗰个地方嘅，根本、我仲乜要睇三个唔即係睇三个老人家去旅行呢，完全我搵唔到个理由去睇三个老人家去旅行嘅。譬如每个礼拜日好痛苦睇阿 May 姐，我又要因为我返屋企食饭睇阿 May 姐嘅时候，我每一次都问一个问题，我点解要睇你请一个嘉宾即係食一餐饭俾我睇呢？譬如最近睇嗰个黄淑仪嗰个龙汤堡嘅人，我点解要睇你搵返嗰啲卢地域嗰啲仔食个老少平安嗰个礼啊，系咪先？喂，啲大佬啊， 唔系因为 最后结论就系嘥时间啊嘛。 我答你噶嘛，我答你咯。 系啊， 唔搵冇得搵噶嘛，搵唔到噶嘛， 即系唔搵就死噶啦。 系 啊，系即系你如果你系啊，即系如果你再唔睇阿谢元去旅行嘅，咁咪冇噶啦，系咪先？即系大家利是嗰只，系咪先？即系你。好惨啊，你成日就香港就睇住啲咁嘅节目啊。你譬如话喂大佬我睇返一个咩爸爸去哪儿 ,ok, 唔好讲乜嘢先啦、啊。起码睇到一个 唔同文化嘅社会啦嘅爸爸啦 ,ok, 跟住然之后点样去同佢哋嘅細路仔相处啦，中国而家呢一代嘅細路仔有几宝贝啦，或者仲有一个特色就係佢哋爸爸本身其实已经系好宝贝嗰隻，跟住即係呢两代人究竟嗰个撞击，你就会有啲火花俾 你 睇到啦。 唔同即係其他国家嘅一啲劇集又好，所谓呢啲 variety show 都好嘅，就係话即係佢会带出到一啲我哋现有喺社会上一啲好轻强嘅问题， 系 即系你会见到系咁嘅。但系喺香港嘅 TVB 所有嘅节目都好咧，你完全冇呢样嘢嘅。OK， 第一样嘢，佢永远都唔会 touch 网民嘅世界， 冇 inspiration， 冇 噶，就系讲呢样嘢， 冇呢样嘢。 你坐喺度就系睇，唔使思考嘅，系啊。然之后就。咪就係、是、好似食屎咁囉，就好似人哋喂你食屎咁樣囉，嗰、那個感覺我唔知，但即係唔知啲人有冇呢個感覺啦。 咪其實你套用、啊、其實你套返落去嘅就係 ok， 你話禮拜日唔係禮拜日 ok， 三個老人家去旅行啦 ok 咁樣計囉、其實同之前周秀娜去旅行嘅。 係啊，有咩分別呢？ 一樣道理㗎嘛。 有咩分別呢？做完又做，做完又做，其實都係差唔多嗰個模式。 係啦。 係啊，即係 你如果叫三個。 但你唔憤怒㗎喎。係啊。一路係咁睇落去㗎喎。 係啊，如果你叫嗰三個老人家軍訓呢，咁好睇啦，係咪？ 係啊。 係啊，咁我體驗下生活啊，軍隊嘅。 係啊。 咁、哦、你就反而有另外一個嘛。即係你全部都係話，喂，其實你換咗唔同人去做返同一個套路㗎嘛。而家所有嘅 TVB 都係。咁冇辦法，因為佢即你冇辦法嘅原因係始終都係嗰句，佢攞住個 market share 最大， 咁、大家又冇要求， 冇得喐佢啊嘛， 冇要求， 係啊，咁你話哦，嗱，講開旅遊節目係啦，大約十年前到啦，應該2012年嘅時候，我唔記得咩節目啦，曾經包得好好嘅就係、是、OK， 類似一個。一個女仔嘅嗰陣時，我唔記得，我咁一時嘅、你一講開，因為上堂嗰陣時講過，條橋咧就係、是、咧 ，OK， 一個女仔去一笪地方旅行，咁然之後咧，你會見到就佢咧好似一個日記嘅形式咁樣去介紹嘅 ，OK， 咁咧嗰陣時我哋即係可能喺2000年嘅時候，我哋去親都係哦東京去啲景點啊，成大阪都係、但佢會深入啲嘅，即係佢可能去啲。我哋平時嗰陣時即係旅行社唔會帶你嘅地方，咁嗰陣時做得即係覺得啊幾好啊 ，OK， 咁有個日記形式包裝，但你回想之後十鳩幾年後，好啦，繼續用翻呢條， 係啊，冇變過。 大佬啊，我揾買本旅遊書自由行， 啊、 去揦曬啦，係咪先？ 喂，唔係佢即係唯一有少少進步就係佢少少貼近你，好似自由行咁咯。係 啊， 但係嗰個冇得著㗎， 冇啊， 冇得著㗎。即係你譬如我知，哇，睇下叻嗰啲去外國，跟住然之後飲幾廿萬嘅紅酒咁、樣。喂，搞撚嘢啊，大佬！ 我又冇同感嘅， 係啊，冇同感嘅，你又冇共鳴嘅。 咁你坐私人飛機， 你 直我一定坐 私人飛機。之後就係 shoot 到有一堆人咯，就係、是、喂睇完，佢覺得自己飲咗啦，嗰啲紅酒即係咁撚樣嘅啫，即係唔好撚咁樣咯，即係但係冇乜辦法。咁但係講翻即係譬如話內地有陣時啲節目，即係你呢個係值得。嘅幾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即係你話長期拍落去，會唔會個模式會太過悶呢？咁睇到六七集呢少少嘅，但係譬如話一嗰五個細路仔其實係可愛嘅，咁有陣時如果你譬如話你鍾意小孩子嘅，咁你覺得幾得意嘅嗰五個細路仔，咁你話譬如話扭一扭，其實我一路睇呢，我就會幾覺得就係可以轉下個模式嘅、其實可以睇下。即係拍完爸爸去哪兒呢，就整返輯呢係媽媽去哪兒啊，咁就睇下啲中國內地嘅媽媽究竟係點啊，因為媽媽喺呢一輯爸爸去哪兒都睇到嘅，即係譬如話開頭嘅時候呢，你會見到啲細路仔係好黐媽媽嘅，因為基本上嗰五個老豆都係同細路嘅關係，同自己細路嘅關係都好疏離嘅，因為成日都好少喺屋企啊之類之類。咁但係如果你同媽媽呢，我覺得就亦都可以睇到另外啲嘢，譬如話睇下啲媽媽究竟個緊張度啊，即係譬如其實係值得做嘅，即係譬如話睇下。即係其實如果媽媽去哪兒，其實唔需要再做返一啲去農村嘅地方嘅、譬如可能 影下佢哋点样帮佢哋搵学校啊，嚟香港啊，去喺新界北嗰度排队啊，即系买奶粉啊，嗰啲好伟大嘅嘅工作啊，咁样我都 OK 啊。 究竟系意外定系疏忽照顾啊？ 系啊，冇错，即系嗰啲，我觉得咁样，如果而家整翻一个咁嘅真人 show 又好啦。咁诶，内地嘅真人 show， 即系你 overall 嚟讲呢几年，其实真系进步过比香港嗰啲系即系但个水平系好好多，起码就话人哋肯去试咯。唔係話攞條舊橋死抄死抄死抄，呢個係真係同內地一個嗰個競爭係有關係嘅，同埋就係話人哋，因為你內地，你睇內地嗰個電視市場，就係因為每一晚每個人打開個電視係講緊接近100個台嘅，你冇嘢睇，人哋唔會，即係如果你冇把炮咧，人哋唔會停咗喺你個湖南衛視度一個半鐘頭，係喺你嗰個台嗰度。即系睇住一个节目噶，你个节目只要稍为你试下，你试下整咩三条老嘢去旅行啦、啊，你摆喺大陆嘅电视台啊，人哋每晚咪就系会揿，一嘢啊飞走咗你个节目啦。所以呢个咪就系嗰个竞争嘅问题咯，因为你香港系冇得竞，冇竞争啊嘛。 香港就冇办法啦，即系我谂近呢几年嚟嘅真人 show 唯一一个就系叫剩女 ，OK， 跟住到剩男 ，OK， 但系都系 唔系都系湿。够噶，你如果你讲剩女剩男，喂，你边度够？你边度够内地嘅节目嚟啫？你不过就系、是、即系咁讲嘅，因为其实都系因为 我投哦， 因为你冇乜选择啊嘛。 不过咁样讲，即系讲开剩女呢个 topic 咧，早我喺西藏嘅时候睇到嘅，啱啱播嘅，睇下先， 有播喺 高圆圆。有套劇集嚟嘅， 系 叫好似《渣门结婚》吧，即系我们结婚啊，定《渣门结婚》啊，系啦，高圆圆、黄海波做嘅，即系我都睇第一二集，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几得意嘅系咩？就系、是、话，喂，佢真系拎翻一个社会 topic 嘅，就系话一个卅几岁女人 ，OK，and then 有啲事业啦，但系搵唔到男朋友嘅，咁然之后屋企人咧就好担心，喂。頂即係你要結婚啊成啦，要相睇啦，但係又覺得好乸煩嘅，咁後屘當然即係 你而家仲係講大陸嘅劇集嗰、那個貼近每一個人嗰個生活就已經係。争即系 争好远噶， 同香港嘅就系争好远。 我真远，我话俾你听远。 即系好多人睇到系会有共鸣噶嘛。 好啦，可以翻翻转头你而家啦。OK， 无线嚟紧，你当救亡又好咩都好。哦，拱黄子华出嚟啊！喂， 呢啲已经够啦， 都第唔知四五世。 系啊，再唔系，但咁呢个咪又系唔贴近。喂，即系如果你有睇黄子华，我哋只要会睇栋笃笑嘅啫嘛。 系啊， 系咪先？你即系唔系？但佢唔系呢个同演员冇关系噶，个演员冇错噶，佢。搵食嘅咋 ，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即系佢即系点讲咧？喂，佢今时今日拍电视剧都可能，佢都可以仲有市场嘅，不仲要拍啲咁嘅剧集，即系求求其其又可以交货嘅，咁你哋又收嘅，咁呢、這个其实最终我讲嚟讲去，我都系想话俾大家听咯，其实系你自己嘅问题咯，即系究竟你唔系识一日电视咁简单咯，系问题就系你究竟会唔会可以搣甩咗 TVB 嗰铺人咯，即系今时今日咁多选择，我仍然都系嗰句，我真系唔明点解大家仲可以有时间去浪费喺 TVB 身上，系啊， 唉，算啦， 休息一阵啦，咁啊，今日拣嚟嘅啲歌咧就其实都系一啲我好中。中意嘅歌啦，其实同嘅节目啊冇咩关系嘅，咁啊都系一啲六七十年代嘅一啲七十年代左紧嘅一啲英文歌啦，都系一啲陪住我长大嘅英文歌。咁啊，第一首系1973-74年度啦，呢首歌 Noble 啊，咁啊好多人都应该会听过啦。How can I tell her？ 咁我哋一阵第二节翻嚟再讲下第二啲嘢。She knows when I'm lonesome.And she cries when I'm sad. She's up in the good times. She's down in the bad. Whenever I'm discourage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 But girl,She doesn't know about you. I can tell her my trouble.